第五单元，补充词语表。 医生、护士、会计、职员、司机、秘书、厨师、保安、 可爱、聪明、高、矮、胖、 父亲、母亲、丈夫、妻子、爷爷、奶奶、弟弟、妹妹、儿子、女儿、年纪、 饭店、大使馆、医院、公司。